在香港长大。 逢星期三8点到9点。 喂，徐少华，律政司话个夺字好暴力噶、哦。 哇，咁我哋夺加上命，咪仲暴力，随时拉得噶咯。 但系讲暴力，你救呢个政府暴力？ 纳税人嘅血汗金钱就系俾大白象嘅工程师资夺去啦！ 一人一票选出嚟嘅议员，个议席又俾佢暴力夺去。 我哋香港人连尊严都俾佢夺去啊！ 咁而家究竟边个夺边个命啊？ 逢星期二晚8点，夺命捞松， 重夺香港。 咁休息嗰陣時呢，就好多聽眾呢都好著約㗎，就係呢個題目。 好多專家 喎。係啦，好多專家咁呢就特別提供咗一啲呢好配合嘅名㗎，咁其中一個叫做落入陷阱精英搜查官咁樣。係好專業㗎，咁我就即刻搵到個封面俾大家睇啦。果然係呢個相當吸引嘅。 咦、哎、呢、這個 就係麻藥。搜查官呢就係食咗藥嗰隻啦。 昏昏頓頓 入咗。麻藥就咁解係。 麻藥咪即係嗰啲嘅 麻醉藥 啦，係啦。 啊，呢個 咁啊，呢個秘密女搜查官系列啊，呢個都好出名嘅呢、這個。咁就第三個就係叫做落入陷阱，咦？又係嚟嘅呢個。 但呢個都我揾嘅係同一套喎，秘密女搜查官喎， 同一個系列嚟嘅，唔同嘅女演員。 嗯。秘密女搜查官呢一個就 係啦，咁咧就呢、這個 啱曬呢個， 呢、這個最啱啊！呢、這個叫落入陷阱。精英搜查官 是咩？个日文嚟喎，你知道系落入陷阱。 咁通常就系呢类咧嘅女演员都系个外形比较冷艳同埋高傲啲嘅。 哦， 系啦。咁点 解呢个唔系着呢啲？ 系咯，唔系拉链嗰、那个， 唔系拉链嗰啲皮衫嘅。 咁头先我睇嗰啲相都唔系着皮裤啦，嗰两条友。 搜查官。 唔系啦，讲古又唔好博古啊，真系。 算啦，总之呢个系。 我睇片， 警务人员呢、這个。 就呢个似警务人员咪得咯，系嘛？ 咪咯。 咁啊，通常都系呢类叫做落入陷阱嘅精英搜查官咧，就系、是。比較高級啦，比較高傲啦，就睇唔起人啦。 個樣一次啦，李慧瓊嗰啲樣喎。 唔係啊，大佬佢好好多。 周元係嘛，大哥。 咁啊係，我似嗰啲樣啫，係咪咧？ 係啦，咁咧，然後咧就最終就喺呢、這個即係靈肉下邊屈服咁樣嘅。咁、那個賣點就係咧，呢啲精英搜查官點樣即係屈服個過 程。即係冷豔個由倉中又唔服從邊服從啦。 係啦係啦，咁就、我相信今次咧就。立法會議員就唔好淨係掛住睇呢啲， 唔係應該寄俾周浩鼎發泄下，而家俾林鄭咁入法啦嘛。 喂，唔使再擺到啊！嗰個搜查官想遮住我樣， 可唔可以啊？撳翻走先，哎，翻嚟先，咩 cap 搜查官太耐啦， 大家以為我哋掛羊頭賣狗肉就唔係幾好， 一世良正咗喎。 以為轉咗 channel， 係咯，以為轉咗 channel， 成人版本啊， 以為呢個 世良扮完呢個任何人之後，竟然扮埋呢個搜查官，頭先有位城寨人真係咁叫嘅， 嚇！ 有位城寨人話真係要你扮埋呢個搜查官， 大佬千祈唔好走，大佬 點話？過1萬啊！ 1萬人即刻，我諗佢哋又做到個數，1萬人，大佬 真係唔好啊，好驚啊！ 大佬大少少啦， 任何人都好啲， 萬二啦， 搜查官嗰件衫真係萬二俾人嘅會， 萬二係咪你扮啊？萬二， 你扮 我扮冇人睇嘅，即刻收 一定有人睇，一定有人睇嗱。如果萬二嘅話，你扮搜查官， 萬二又唔驚， 冇拉鏈嗰只， 萬二冇拉鏈嗰只， 唔係拉開嗰只， 係啦，唔使驚夾親啊！ 萬二唔驚，萬二萬二。萬二就唔驚。 咁啊嗱，頭先我哋講就係要追究個責任咧，點解咧？因為呢個係一個警隊裏邊咧係最敏感嘅部門，唔係敏感嘅部位， 係部門， 係最敏感嘅部門。咁樣嘅話咧，發生咁嘅醜聞咧，即係話對香港嘅反恐嘅能力咧，大家都會有一個質疑。即係你諗下高層 ，security wing 嘅高層係犯啲咁低級嘅錯誤。唔好話咩濫用公帑啊，公職人員行為失當啊，呢啲咁嘅嘢啦，係咪？你實際上你諗下，俾人捕咗咁耐，影曬，完全冇警覺性，用要係咩呢？係亂咁用嗰啲嘅政府敏感開支。咁好簡單，我想話 security wing 嗰啲監聽呢，如果我想溝女，我嗰條女又唔受溝，咁咪搵個理由走去監聽個電話就唔得。係 啊，睇下佢啲喜好。 試過啦，有警察抄身份證嗰時， 去邊度食飯咁樣， 都係抄人抄牌咯。 抄牌啊嘛，真 係。係啊，所以我就話呢、這個唔係危言聳聽啊。如果你做一個咁敏感嘅部門，係一個咁即係嗰個咁惡劣啊，其實做嘅行為，咁甚至你好多呢啲咁樣嘅警察嘅特權，侵犯人權嘅一啲嘅特權，我點知你係咪真㗎？係咪？你可以老屈嘅喎，其實係好多嘢。而我覺得造成呢樣嘢咧，係一定要認真咧， 是要盧偉聰來解惑，就是警隊這些這樣的高層犯刑事罪行的問題。雖然這個未必是刑事罪行，但我覺得是跟反黑警司的級數是一樣，即是那個惡劣的程度是一樣，是令到人家是全面對這個特區公安是失去信心。 是很恐怖的，你掌控了公權力，你有資源去做調查，而你的調查呢是可以肆無忌憚地是觸及到普通市民，即不是只是調查對象，即是那些個人的私隱，而你怎樣利用這些私隱，你怎樣去利用這些資源，令到你本來應該是用來很嚴肅的即調查行為，反而是用來做 他這個以權謀私來的， 以權謀私，即是以公謀私， 是瀆職的行為來的， 是很離譜的。過去不要說只是就算即使是運輸處在街那裡，在一條燈柱上面安一個即是那些 裝 cam 影 CCTV 是啦，這裡裝了看看交通 外面 裝了很 嚴肅地對待那個鏡頭向哪個角度，有沒有機會拍到下去民居，因為那是高清的嘛，拍到民居之後，日後他要幾長的時間就要銷毀那些即攝錄回來的影像啊視像，不會用在其他用途啊，是有即是現在現有有一些程序啊，或者這個是公眾利益來的，你更加何況講即是當你說陶謹申又好，或者我們在立法會的保安事務委員會，又或者是每一年的財政預算案的時候去討論政府怎樣使那些錢，就是涉及到這些即是公眾利益咯。 其實剛剛上來說，當這些款項涉及剛剛警察說安全屋或者證人費、線人費，他們會即不需要即公開的嘛，其實這個沒得追他們的，有什麼辦法呢？沒得搞的， 你信我吧。 你信我，或者這些我涉及警隊入面下面那個叫做打擊罪犯那個叫機密文件，那沒得公開的了。 他公開過一次，是口頭上解釋過一次，那個程序是怎樣，但是沒有 item 的，即是說他不會告訴你我竊聽用了多少錢， 整個只是一個冧心， 卧底用了多少錢，他是沒有 itemize 的，即是不會分細項給你看， 因為如果你分了細項呢，你跟著你再看過去即是幾年你累計了之後呢，你就看到一個趨勢，跟著你就可以去看一看，即是那些數字啊罪案數字那些的分類啊，從而是去看了， 但我罪案最擔心什麼呢，就是那個幾千萬的增長，所謂反恐呢，是拿來監視港獨啊、陳浩天啊，我覺得是用在那裡。 其實之前即警察不是說開， 就不是早前不是說這個將軍澳不是說什麼新 X 安的班呢，哇即又是令到警隊震驚，就說即在露天在鬧市在道路那裡直停了車，跟著九個人拿些 圍毆 拿些棒球棍啊、刀啊、圍毆車啊，那些東西那些才是正經的嘛，那些才是重要的嘛，那些要掌握即那些資訊啊、社團之間那些恩恩怨怨啊，他們那些部署啊，應該用在那些地方的嘛。 我覺得所謂反恐就是用在那裡，中共定下的紅線，然後就用收集情報、滲透卧底的方式，包括學生組織，包括是一些的港獨的組織，嫌仔收買，因為原本無厘頭， 怎 會去到1億4千萬，你問我，而你看到今次保安部這個醜聞，他們用這些錢無往管，根本 是去到一個撒啲濃重的地步，是拿來爆房都可以，所以我真的替游慧晶不看。 他 提出了一個最重要的問題， 博嘢沒地方， 就是沒地方博嘢嘛，大家又罵他說他粗鄙，如果現在的話中年人都沒地方博嘢， 連警務人員高級警司都沒地方， 高級警司10萬元都沒辦法去負擔不起， 他沒錢，他有 酒店都沒錢， 你有 cosplay 啫，即是附標他的 fantasy 是不是 如果我是 at out 他看完 AV 裡面的劇情 自己做翻落去。 咁呢度有大佬腐敗到。 如果我有著頭， 為咗私欲， 即刻喺布蘭街嗰啲馬攬改名叫做 Safe House 啊。唔係咯，係喎，哇， 有咁喎。 你咁串個警隊，日日俾人掃牆嗰次， 唔係喎。 阿 Sir， 我喺個布蘭街發現咗間 Safe House。 阿 Sir 幫襯咗9次啦，有冇卡啊？有冇警隊委任證啊？ 請你立即嚇，請你立即咩咯？ 蘇委任證，俾個密碼你， 自己入去， 自己撳密碼入去。 啊，等佢可以更加進入劇情， 不精強。 所以我就話食完花生之餘呢，就即係認真嚴肅 知識睇大 去追究嗰個責任，唔係而家停咗佢職就完㗎，我覺得 係呀，要透明化嘅警隊開支， 係呀，你要係制度上要去逼警隊交代，或者保安局長去交代，即係你嗰個漏洞呀，而家呢樣嘢嗰個漏洞喺邊度， 唔係話因為佢私事啊，佢婚外情完全唔係呢樣嘢。係咪佢婚外情搞人老婆呢啲嘢，你情我願成年人。但你話實際上一個咁樣可以若以權謀私，仲有一個敏感嘅部門裏面去做呢啲嘢嗰陣時候，呢、這個將會成為保安部嘅一個最大嘅漏洞。咁我相信呢就係、是、食花生之餘要 follow 嘅嘢。咁啊講完呢個題目之後呢，另外一單嘢呢即係排住隊嘅，其實都唔得閒招呼777，因為今日好似公布咗民調，佢同阿鄭若驊，鄭若驊自從就放生689之後就暴跌啦，而家去到有史以嚟官員嗰、那個支持淨值係最低嘅， 最低呀， 負30多好似， 嘩大佬負30多， 真係冇得頂嘅，我覺得即係基本上已經係政治上是一個死人來的，喪屍來的這個，即是他說什麼都不會有人再聽他，所以很希望就是他搞23條立法就一鋪過就又再爆50萬人上街，恭喜他了，就即除了恭喜都不知道有什麼好說那林鄭就又一起撲啦，民望跌了5多嘛評分，但呢暫時都不得閒處理689和這個777線，就要處理這個順風這件事。咁話說星期日呢，就梁文道喺個蘋果日報裏面就寫，就佢喺台灣買咗一堆書 爆料， 咁就以前呢就喺酒店裏面呢就攞唔到咁多返嚟，咁就委託呢個嘅酒店就會即係用速遞嘅方式送返嚟香港，咁點知佢一路等返咗嚟好耐啲書都未到，咁打電話去台灣，咁佢慣常嘅住嘅地方已經慣常地咁樣安排㗎啦，咁點解對方就話俾你聽係對唔住個速遞公司呢就有啲書唔肯送， 拒絕 送 遞。 咁收尾呢佢就問清楚邊啲書，咁原來就係喺有三本書，咁一本叫滾出中國，一本就係期刊嚟叫思考，一本就係叫大辯論，就係講呢個 Edmund Burke 同呢、這個所謂左右翼嘅喺呢個19世紀嘅大辯論。 哦 ,Edmund Burke 係啦，即係左交同保守派。 咦，佢唔係一次過 pack 好晒咁樣記，而係逐本逐本咁去，即係 我諗佢攞去記嗰陣時候，攞去順豐嗰陣時候，佢就逐本 scan 啦。 嘩， 就揀咗啲三本出嚟， 好差喎，如果係 係啦，咁就揀咗啲三本出嚟。咁好啦，跟住就到今日爆出呢個周寶松，中大正正系嘅教授， 記韓國啊， 記一本佢自己嘅作品叫做《支付》，牛津出版社，記韓國。又是托呢個順豐是記不到的。咁我想問一下其實究竟想點呢單嘢，就是你以為就是言論審查思想審查。喂，如果連速遞公司都進行言論審查同思想審查，你話恐怖到咩地步呢？好啦，你話喂佢都係一間嘅私人公司，你咪唔好幫襯佢囉。我想再問，當佢大到某一個地步壟斷咗市場，好似三聯嗰陣時候，你可唔可以唔幫襯佢呢？譬如而家兩岸啊，大陸嘅嘢去台灣呢，即係台商嗰啲呢，差唔多順豐壟斷晒。 哦嘩，市場佔有率極高。 好啦，如果用呢個奴才派嘅解釋，就會話佢都係一間民營公司嚟啫，民企公司有自己政策咁樣 blah blah， 即係等於三聯退返我哋啲書嗰陣時候，有一班撲街咪幫三聯講說話嘅。 就話商業 嚟啫，你書唔賣得。 冇得唔賣 囉。係啦，唔賣得咪退返咩囉咁樣。咁而家就啱啱同一時間就爆出一個姓關嘅學者，喺外國教書嘅香港人，咁就將一本文學嘅書，講全球化與香港文學嘅書，交俾三聯出版，去到最後尾排好曬版落機印之前，三聯嘅編輯通知佢就要佢刪文，將一啲關於六四同埋80年代中國出版界嘅狀況嘅一啲內容刪除，咁呢個作者就唔肯刪，咁就結果就拉倒了，他就找了另外一個叫做台灣聯經出版社出，另外一個他的朋友黃念恩，即是中大中文系的教授，就在明報的專欄那裡寫了出來，但大家沒有件事，完全沒有反應，整個學術界沒有反應，你只要跟順豐這件事拉在一起看都一樣，順豐這件事呢香港的人是沒有反應的，但你想一下，其實你加上一起想一下，當他用一個叫做國進民退由國家後面支持的三聯，就是黨企，是屬於這個中聯辦經營的企業，全資擁有的企業，是由黨去營運一個企業，然後同你去競爭，這個叫商業行為， 唔係呀嘛。呢、這個點會係商業行為呢？ 呢個干預商業行為呢，正 常。係咪即係話一個政府嘅出版社喎，發行商又係佢，零售商又係佢，出版社又係佢。 嗯。 然後同你其他香港嘅民營嘅書店同埋出版社競爭。你一定冇得爭。所以香港全部嘅大專院校嘅書店已經係商務。 嗯。 機場原本係經委一個法國集團。 嗯。 而家變成中華書局。是有意識地進軍的，在林榮基事件之後、 哦、 就是令到書機場不會再有那些書賣、 嗯、 是嗎？ 敏感 跟住入大專院校也是一個政治目的的、 嗯、 就是在雨傘運動之後是去控制大專院校哪些書可以流通、 嗯 嗯、 這個就是個黨後面禁制，好像華為那樣，他 99% 是營商的、嗯、但是 1% 呢，個黨要他竊聽某一些東西的時候、嗯，他就會有方法可以做到了， 就做這個行為了。 好了，跟住順豐也是一樣，你問我順豐就是另一間華為、 嗯、 一個就是做資訊流通，一個就是做物件流通、 嗯、 如果資訊流通是這麼關鍵，物流是不是國家安全的問題呢？絕對是、 嗯、 你台商所有的大數據將會掌握在共產黨手上、 嗯、 當他用黨的機器在後面支持他的競爭的時候、嗯、他將會逐步打冧台灣的速遞、 嗯、 好了，到他好像香港三聯那樣變成一個表面上是商業，實際上是黨企、 嗯、 然後去壟斷了市場的時候，你有選擇嗎、 嗯、 教科書出版你有選擇嗎、 嗯、 你可以不用商務出的教科書嗎？ 不能夠， 不可以用教育圖書公司出的教科書得不得呢？你問、 嗯、 學校都不敢啦，你問我，你試下揀那些根本過不到的送審都我們三條友走去寫本教科書啦，我想送審都過不到啊。好啦，然後跟住大家就說這個是叫市場競爭、 嗯、 不出聲。其實順豐是惡劣過三聯添，我覺得一個速遞公司可以進行言論審查、 嗯、 由速遞員去決定那本書是不是敏感書籍、 嗯、 喂大哥，現在不是叫你送回大陸， 送來香港， 你說送回大陸就要符合內地郵政局、啊、出版總署的規定，不可以隨便進口外國書、 嗯、 大哥，現在送去韓國送去香港、 嗯、 我想問一下為什麼順豐有這樣的政策呢？而很明顯的這個政策你看到不是只是針對梁文道周寶松的， 同埋好好奇幾時開始呢個政策 係啦，咁我就走去 find out。 嗯， 順豐而家根本上就唔係一間民企。 嗯， 其實已經係染紅咗。 嗯， 創辦人大家都聽過啦，就係、是、香港人叫做黃偉， 因為香港人嚟啦。 係啦， 已經將個身即香港籍，即係已經退除咗，變咗中國國籍，中國公民嚟啦。 啊，中國公民， 深圳公民， 哦、深圳唔係香港人， 深圳户籍啦。 嗯， 咁就一個新香港人嚟嘅，七歲嗰陣時候就喺內地移居香港。就創辦呢個順豐嗰陣時係做港商，喺珠三角嘅港商，同香港嘅速遞。 嗯， 大家諗下啦，正如阿里巴巴，正如呢個支付寶， 支付寶初頭起嗰陣時， 騰訊、 嗯、 華為呢啲企業點解可以壟斷市場？ 嗯， 你諗下，順豐有自己嘅機隊啦，而家有機場嘅，知唔知 啊？好犀利啊！ 有順豐機場啊，係啊 ，Federal Express 都好似冇 嘅， 係咪啊？ 除咗有自己嘅物流中心、大數據庫，係嘛？ 嗯， 你記唔記得有一次順豐同阿里巴巴開拖？ 係啊，唔送嗰啲嘢， 淘寶啊， 好惡啊！ 因為淘寶就俾其他嘅速遞商有壓力， 嗯、 就點解淨係順豐唔俾佢哋入去？ 嗯， 結果就大家開拖，最終點樣擺平啊？是中央政府出手叫阿里巴巴不要動淘寶，不是不要、哦、淘寶不要動這個順豐、 嗯、 是這樣擺平的，是即是說實際上表面是民企、 嗯、 由這個黃偉創辦，但是在深圳上市之後呢，借了學上市之後呢、 嗯、 現在有 25% 的股份是控制在由招商局、中信再加一個蘇州的黨企、 嗯、 三間公司控制、 嗯、 剩下的股份就是黃偉、 嗯， 咁呢個就係話咩呢，就係、是、你唔賣俾國家都唔得，然後國家入咗嚟之後就變成國家隊，不過用民企嘅名義，最近就收購咗呢個 DHL 香港同埋大陸嘅業務啦。 嗯， 我覺得甚至佢會進軍國際，好似華為一樣啦， 係啦，另一套 手伸得遠， 係啦。咁大家就當佢係企業經營之神咁拜，等於馬雲一樣。你問我，如果你係 Keeper 出事代表嘅話，你係經營之神啦。 嗯， 是不是，如果你是 李嘉誠咁樣冇國家隊喺後面嘅、嗯、你先至係經營之神啦、 啊。喂，但其實啱啱你講呢種滲透方法係咪即係避無可避嘅呢？譬如三中傷之後啦，其實所以你講有啲人話抵死嘅啦，你啱啱即係講呢個順豐就係香港人去大陸訂嗰度淘寶貨，經過順豐送屋企樓下單方便拎上嚟，好啦，到佢慢慢個網絡形成之後，佢咪做審查咯。 佢控制嗱，佢壟斷咗個市場之後， 嗯、 共產黨嘅方法佢唔會一開始現真身噶嘛，佢搜查官系列一樣啫嘛。 同埋初頭順豐， 嗰班契弟一開始露出個色狼樣，你即刻走啦，係嘛？ 其實他初頭就是個感覺的形象就是好像香港公司和 香港公司和是草根創業嘛。 報紙谷都很厲害的那 跟住就他順豐從來都不賣廣告但是一路就講他管理怎樣叻啊怎樣運用科技啊怎樣去沙士的時候買飛機啊等等這些東西嘛。咁而那個其實跟華為好像的王偉自己本人很低調的從來不出面的他老婆就現在擁住台灣順豐的又是從來不出樣的我想問一下你運好多其他嘢嗰陣時候台灣人你諗清楚唔係淨係買淘寶㗎嘛。 當然啦有書啦其他嘢啦。 唔係呀你啲經濟數據呢 所有大數據攞晒啦。 買邊類型 係呀你啲經濟數據呢、 啊、 所以我就話永遠好多人話騰訊好華為手機好呢啲全部都好用又好使 WeChat 又好過 WhatsApp 。 表面上睇係冇問題嘅。冇事冇幹嗰陣時候。但問題就是當共產黨某一樣嘢佢要喐起上嚟嗰陣時咧，呢啲企業全部啊都已經拍個針落去。 我先講呢樣嘢咧，插翻你一句。而家阿里巴巴集團啊，最新 Facebook 就係咩咧？佢將即係澳門成日所謂做一個所謂智慧城市啦，佢就會有一個 Apps， 譬如你經過阿里巴巴集團嘅 Apps 做咩咧？譬如睇醫生啊、醫療啊、交通嘅服務，全部由阿里巴巴運去做。 嗯， 即係所有澳門大數據由佢包攬曬咯。 你是美國領事館我最近半年前申請個十年簽證到期、 嗯、 在順豐那裡拿的 一定的局的順豐拿 的個 passport 啊 美國 passport 美國的、啊、 我申請 BNO 就 DHL、 嗯、都死了 DHL 被收購買 美國領事館 都要用 哪個人拿美國 passport 順豐都知道的 知埋地址添， 知個 visa， 你睇個老大哥啊，即係呢個 Big Brother watching you 嗰個規模、嗰個形式、嗰個滲透，去到幾無遠忽界。 唔係佢商業嗰面嗰陣時候，佢可能係有個優勢喺度嘅，等於淘寶一樣啫嘛。 又平又快， 係嘛？ 嗯， 佢如果佢冇個商業模式吸引，靠個黨嘅政策係唔得嘅，我覺得。 嗯。 但共產黨而家佢叻嘅地方咩咧？佢將資本主義同社會主義兩樣嘢即係撈埋一齊。 嗯。 佢用民企嘅方式去打個市場。 嗯。 然後呢就在關鍵位裏面插個黨喺度、 嗯、 用央企入股嘅方式包括騰訊都要黨位啦、 嗯、 香港上市喎 咗啦香港 都要黨位啦、 嗯、 好啦你話喂咁董事會係控制唔到呢一 part 嘅、 嗯、 你問我王偉控唔控制到順豐審查呢一 part 呢佢都控制唔到嘅呢一 part 係郵電部國家安全嘅政策嚟㗎嘛 佢都係聽命嘅 因為郵電部嘅政策就係話速遞業都要國家安全嘅考慮嘛 嗯 咁你以為國家安全就係違禁品啊、毒品啊呢啲咁嘅嘢？原來唔係， 書本都係， 係書本更加嚴重嘅國家安全問題。 同埋我次試過以前係，我就算寄一啲佢話空白嘅 CD-ROM 輸一輸手指都唔可以寄上大陸，因為有一次我有個即係北京嘅攝影師寄，即係朋友喺香港留張 SD 卡，我想寄俾佢咧，係唔得嘅順豐，唔俾寄，就算空白都唔得，所有即係載體嘅電子零件都唔得。我足之就寄香港嗰個郵政局寄咗就唔知八九十蚊咯，計一隻即係計一個好輕嘅 SD 卡。咁就80蚊啦，係咪咧？ 仲係擔心你可能裏面有好多其他資訊。 咪再之前個朋友就教我話用一個禮品嘅嘢，將嗰個即係 SD 卡套入去，但係嗰個人即係叫我一早包俾佢，順豐啊都唔得，要我拆開湯咯，俾佢睇有啲乜嘢先俾我寄咯。 哦，佢要開啊，係。 佢要我即係直頭食嗰時，我已經自己連埋一個禮品，譬如嗰啲譬如我鉛筆文具包一齊，係順豐之前收嘢個職員叫我湯開佢，俾佢睇入面咩嚟，俾佢睇 check 清楚海關咁樣先俾我寄咯。 嗯， 跟住問即係唔寄咯，唔鬼寄咯，已經去到咁嘅程度。 其實好恐怖啊！你知唔知啊？因為順豐方便，點解咧？佢喺內地嘅點啊， 嗯， 即係所謂收件嘅點係相當多，而嗰個嘅順豐到付系統咧係好快， 係啊， 佢係比其他嘅速遞公司係快。 嗯， 點解？你 FedEx 好 DHL 就算開放市場，大陸佬話我開放啦，俾美國佬入嚟啦， 嗯， 俾呢、這個Deutsche Post 入嚟啦。但問題就是他們做不到因為他沒辦法好像順豐有那麼廣闊的那些點 地鋪網站 Logistic 的點收件那些速遞員的點、 嗯、 還有那個的 因為佢去到可以真係嗰啲供應商可能係某個山卡拉嘅鄉下嚟㗎嘛。咁你咪佢好快可以運到出嚟喎。好啦，嘩好方便，好似三年咁樣。第一香港嘅書店已經租唔起嗰啲商場。 十八區都有。 APM 都有㗎大佬。 大佬好貴嘅租。 做書店 APM, 大佬你點做啊， 成個半層。 一定係。 點解，因為佢用本商人㗎嘛。佢係黨企嘅話，佢根本就唔係一個 唔係為賺 錢商業單位。你就算新鴻基你收足晒佢 100% 租都好，梗係唔係啦，梗係有優惠啦。 佢唔係賣書㗎嘛。 唔係啊，就算係營運嗰個商場個發展商啊，都唔敢收足佢市值租金啊，話俾你聽。 有幾位。 點會一黨企你咁收佢租。 黨企嚟㗎大佬。好啦，中環有最好嘅商場全部有晒。你點競爭？第二書展我哋每年都而家終於唔參加呢兩年。你都知啦，你都知啦，阿 Gary 嚟㗎都知啦。科溫最好 門口嗰三檔 嗰三行啊， 係啊，三行中華 係全部嗰啲名字，你以為唔係聯合出版集 博雅嗰啲啊， 博雅萬里有啲係做食譜，有啲做旅遊書，乜都有嘅， 全部都係佢哋嘅， 其實全部都係佢嘅，包含咩中和出版社，全部都係佢嘅，根本上佢就化成 N 個牌子，你唔認我哋啲行內人先知道係屬於中聯辦嘅企業，係指定俾佢哋嘅。貿發局最荒誕是什麼呢？你住在深水埗的租金和住在中環的租金是一樣的。即是說你去到山卡拉的地方， 廁所門口的位置， 廁所門口的位 置， 你去租的 booth 是跟三聯租最漂亮的位置是一樣的。那就是你補貼緊他 咯。好好的一個是。 還要是指定一定要給他的，我不知道為什麼。 最大嘛，他說就給租給他先咯，最大那個。 那如果我們夾埋20個出版社夠大了吧， 有冇試過咁樣做？ 試過做咗一年之後，跟住咪俾人投訴，跟住咪彎咗咯。 哦， 咪就係俾三聯投訴咯。 投訴咩咧？你哋唔一齊做咁樣聯合？ 佢就係驚我哋冚低佢咁樣。 嗯， 因為我哋聯合咗其他小型出版社， 嗯， 就談判就話我哋要攞咁大嘅位， 嗯， 咁樣啊嘛。所以我就話呢個係不公平競爭嚟嘅。第三，我就係話大學裏邊招標嘅書店， 嗯， 好啦，我當你係商業行為，佢係最低標當選，都好啦。 嗯， 因為佢唔係商業。即係嗰個考慮㗎嘛，佢係政治考慮㗎嘛，佢一定可以將個壓到最低㗎。咁你如果價低者得嘅話，佢實中㗎喎。 喺個市場裏面，但又唔係用經即係經濟規律去即係去增 加。呢個就係共產黨蠱惑嘅地方啦。美國佬捉極就係我就話等於呢個國大內密探00法裏面嘅黑白無常。你捉住佢黑嗰邊，佢就話俾你聽，我係民企嚟嘅。另一另過嚟就係另咗白色嗰邊俾你睇啦。但好啦，跟住你捉住佢白色嗰邊。佢就另一另轉咗黑色嗰邊嚟，其實我係央企嚟。咁你點同佢玩呢？你話華為，我絕對唔會講華為係民企。佢個名字叫民企，創辦人叫民企，但嗰啲係唔重要嘅。問題佢幾時俾人奪射？入咗去啊嘛！ 一上身嗰時嗰下就唔係㗎啦，幾時？ 唔係直情已經俾人奪咗射啦嘛，入咗去啦嘛。波蘭拉 Q 咗嗰條友，咪即刻俾人 即刻切割啦， 即刻切割咯， 即刻變員工咯。 吓， 普通员工啊，佢话边？ 甚至嗰条友系咪华为嘅事业工作人员都成问题。 嗯， 因为国家派住喺度嘅间谍都 成问题。插落嘅间谍， 点解唔得啊？等于三联负责审查嗰条友，佢可以系中宣部嘅人嚟嘅噃。 嗯， 佢唔系一个专业嘅编辑嚟嘅。 嗯， 香港嘅编辑睇完之后冇问题，怼到上去得。喂，一本书喺度排版，落机印，仲要将个样俾个作者睇埋，已经去到。最後尾最後尾嗰 期㗎啦，完成咗絕大部分嘅工作。 爭禁制㗎啦嘛。如果你一早覺得嗰段有問題嘅話，點解唔係一開始就 ban 咗佢囉。所以好明顯呢個審查工序去到最後尾係呈交俾內地嘅審查員。 係古怪嘅。唔合 適。即係話順豐都會有審查員嘅。 審查官。 一條蛋散佢人唔會知道滾出中國嗰本書其實係拆大陸佬鞋嘅。ban 咗梁文道嗰本書啊。其實係拆大陸佬鞋嘅。 即係 list 嚟咁樣啊。 好啦，佢總之就係佢覺得逢親講親中國嘅就係敏感，然後就 ban 啦。咁書店就有書店嘅審查。好啦，講佔中嘅書就入唔到去大學裏面嘅書店，商務嗰啲。講習近平與呢個彭嫲嫲嗰啲又入唔到機場嘅書店，即係嗰啲叫做以前啊，銅鑼灣書店嗰類政治八卦嗰啲。好啦，而家去到就係你喺外國寄一啲嘅。討論中國政治的書都入不到香港， 又入不到香港。 你慢慢慢慢想想那個所謂香港的自由，就是因為這樣而一步一步急速萎縮的，其實大家不出聲嘛。所以我經常都說是不是沒有力量呢？其實不是的，為什麼我們不可以杯葛他們呢？ 點解唔可以叫台灣嘅立法委員陸委會去調查呢個台灣順豐究竟係咪仲係港資嘅企業呢？如果佢係陸資，即係大陸資金嘅企業嗰陣時，台灣政府係咪要警告佢？如果佢再係咁嘅話，就將佢拋走啦。 個處理就唔應該係而家咁樣㗎，係。 喂，大佬，而家咁即係你縱容佢咯。好啦，三聯一樣，我相當之失望，就係香港啲學者全部都係咩唔出聲。咁樣嘅審查係碰觸到一個所謂知識分子嘅底線嚟，唔出聲。點解呢？兩個原因，第一唔關我事。第二驚得罪三聯，三聯唔幫佢哋出書。有呢個我咧相當恐怖， 影響佢哋自己，擔心到。 你點解俾三聯出呢？有原因嘅，點解？ 平啊！ 你俾我出，我而家都唔出啦。點解？因為我啲書發唔到出去啊嘛，根本賣唔到啊嘛，只可以喺二樓書店嗰度買啊嘛。所以好笑嗰啲人話我哋爭佢錢嗰啲咧，話我哋賣一萬本喎。大佬啲書根本係發唔到出去嘅，其實只係得嗰幾個兩三個二樓書店喺度賣。好啦，跟住你三聯發行嘅，你有聯合物流。然後呢你有龐大嘅銷售網，佔咗香港市場嘅八成以上嘅銷售網，咁你嘅出版社咪有競爭優勢囉。所以點解啲學者咁契弟呢？我覺得 嗰啲甚至乎只係關 你話係咪學者，我認識好多朋友點解繼續俾三聯出呢？個原因你話佢唔知道三聯係央企黨企，絕對知道央企黨企就係執行黨嘅職務，佢負責控制香港嘅言論自由、思想自由，但點解佢哋繼續同魔鬼交易呢？就因為三聯出嘅書係可以確保喺佢嘅書店嗰度賣得到，只要通過審查，你肯接受佢嘅審查，順風一樣咯。 佢哋唔係淨係唔出聲，而係話覺得咁樣 有利益啊， 係啦，令到自己係願意主動配合嗰個審查， 咪即係搜查官一樣咯，屈辱完之後享受啊嘛。 啊，嚟奸我啦咁樣， 點解啊？就因為佢砌又砌稿砌得靚。紙是用到最靚，你有原因的，三聯出的書的 product design 是不差的，是不是？我朋友陳曉雷出的書都是三聯出的，但我對於這些行為是很不恥的，其實三聯作惡非始於今日，如果你對香港這個社會是有感情的，就算我沒有人幫我出，我自知找人出我都自己出，你說我沒有辦法在三聯賣，我網上賣，是不是？我擺在街推個木頭車出來賣都可以， 其實你講呢樣三中相嗰個即係壟斷同埋同中聯辦關係咧，好似正我哋圍內先知咯。嗱， 喂，一周刊幾年前已經揭發曬出嚟啦。 一周刊揭發完，到舊年好似港台又做個節目噶嘛，嗰陣時反向大。 港台又舊年再做一次， 想做咗一次啊嘛。 點會唔知啊？你問我。 但係問題有時啲人即係譬如我啲朋友佢畫插畫就話啊，三聯先幫我出書喎，冇辦法唔出。 咁佢審查過你冇問題嗰啲，佢咪好 enjoy 咯。 出嗰啲香港本土主義， 香港本土嗰啲研究、 嗰啲寫生嗰啲啊， 出好多嗰啲插圖、插畫書、 啲公屋相集。全部都是大部分三聯出的， 亦都出好多咧。我好多歷史學的朋友咧，佢哋嘅書都是三聯出，中畫出或者商務出。 啲紙好靚，印得靚。 佢重要是咩？佢可以發行到出去， 係啊，賣到書。 呢個就等於你幫襯順豐嘅一樣啦。你99% 係冇問題嘅，只要你係畫插畫，你嗰次嘅插畫裏邊唔係專紙嗰啲，你唔好畫政治漫畫。你可以 enjoy 得到三聯俾你最好嘅服務，最好嘅發行網，擺喺最好嘅位置嗰度。 豬肉台賣。 擺在豬肉台永遠不會說一堆到去就上架， 對自己那本書的銷售就一定保證。 And you feel good， 你作為一個作者你 feel good， 找埋去那些分享會添，去三年 有幫你商務搞埋添，係嘛？嗰啲嘅簽書會、讀者 會、分享會， 好啦，你就會覺得飄飄然， 又唔錯喎咁樣。 呢個咪就等於魔鬼交易一樣咯。好啦，你幫襯順豐係啊，係最快， 去屋企樓下攞添， 可以。淘寶可以直接送到你屋企，亦都可以幾山卡拉供應商都可以攞到貨運過嚟。但個後果就係當佢個 1% 執行緊共產黨嘅政策嗰陣時候，你就係共謀啦。 係啊， 所以我相信香港人係要諗清楚呢樣嘢。所以我星期一《蘋果日報》寫一篇文章叫做《共業》，香港言論自由收窄係香港人嘅共業。如果冇呢啲消費者，冇呢啲咁嘅作者，冇呢啲咁嘅學術界嘅人繼續俾三聯出書嘅話，點解大家唔係杯葛呢個三聯嘅出版呢？我有書我唔俾佢出得唔得？香港有牛津出版社出嚴肅嘅學術書籍，八間大專院校都有自己嘅出版社，點解唔係由學術機構出版社出，竟然俾三聯共個頭埋去俾人鋸呢？ 即係參與個遊戲添，係主動地要配合。 喂，咁人哋擺明我係承歡安嚟㗎啦，你走嚟我嗰度，我實強姦你㗎啦。咁你俾人姦咗嗰陣時候，你出咩聲啫？係咪先？問題就係你唔應該接受承歡安呢類人存在嘛。 唉，冇計，成日話冇計啦。聽最多，同埋唔知你話三中傷，對我之所知，一個漫畫家兩三年前想出嗰個漫畫集。佢其中一幅漫畫就係將嗰個叫做特區旗咪風扇咁樣封頁嘅，佢畫咗個漫畫落去啊嘛。某明報都話有問題，係明報啊，唔止 明章出版社。 明報， 明報出版社。 跟住佢我唔開名，佢揾咗第二間本土嘅出版社出。 哦， 唔止三中傷，咪咯。同埋你講呢個問題，即係有啲人就話：喂，其實我方便啊嘛，留下嘛。但其實我哋香港咁細地方，我自己我住屯門啦，係嘛？我同佢講，我由2012年開始，我冇幫襯三中商，冇買過。 我幫襯博客來，我都唔幫襯。 我全部都係去邊度買咧？去旺角買咯，有幾遠？ 去聚賢咯， 聚賢去樂民咯， 樂民咯，田園咯， 田園咯， 係啊。 有咩問題咧？嗰啲 魚林咯， 即係香港即係地方，即係咁方便，搭上方便。再唔係你咪寄落去博客來，好方便啫嘛，去差一攞啫嘛。 呢 啲唔係做唔到，呢啲係一般人都做到嘅嘢嚟喎，唔一定話貪方便㗎喎。 唔難付出。 嗱，共產黨最叻咩呢？當佢騰訊、阿里巴巴、支付寶、淘寶、華為，到呢個嘅順豐，當佢做大咗之後呢，佢因為佢有個市場嘅獨佔嘅優勢呢，同埋一個政策後面支持呢，佢一定係做到最好嘅 champion 嚟嘅，一定係喺個 industry 裏面嘅 champion 嚟，你其他人冇辦法同佢競爭嘅，所以你就會覺得屌 DHL 好多地方都去唔到， 唔方便， 唔方便又慢咁，你就鬧 DHL。 但實際上你唔知道 FedEx 同 DHL 後面根本上佢就層層阻住佢㗎嘛，佢唔會好似順豐咁㗎， 真係順豐㗎，真係 佢係令到你已經習慣咗用佢。WeChat 的功能是多過 WhatsApp 的， 多好多， 是啊，多好多的法國大餐的功能的， 朋友圈有圖有聲， 又可以 channel 又可以 broadcast 又可以收錢，是不是大家在那裡做節目都可以收錢， 打上紅包那些， 打上紅包那些東西幾過癮啊。 你要不要先，如果真的有這個 WeChat 紅包要不要先，成 我到現在我都沒有在 WeChat 開是不是，我也都沒有裝這個 WeChat 很方便的，按個掣可以人家給錢你的，一點的數碼那個曲 成就人說就搞 PayMe 啦，這樣 是 問題就是你這個所謂的方便的代價是什麼的， 沒有自由， 有很多東西都不方便的，我覺得包括環保是很不方便 的， 快餐店不給飲管是很不方便的， 是 不是，但如果你為了一個目標，而這個目標是 public goods， 對公眾來說是好的， 是有集體的利益在裡面的，你是不是應該犧牲自己少少方便呢， 調整自己的行為模式， 好了，這個言論自由思想自由是我哋集體都 treasure 嘅目標嚟㗎嘛，等於環保一樣啦。咁你係咪應該犧牲自己少少嘅方便呢，譬如買書我就唔幫襯你囉。 咪囉。 係咪學校，喂大佬教協咁多老師，點解一定要搞呢個教育圖書公司嘅教科書啫，有其他教科書我有得揀我就唔揀共產黨嘅出版社。係咪全部都係教育局批准嘅。 唔係校長契弟囉，校長。 當然有其他利益啦，廉署都揭發過啦。幫學校買呢樣 project 送嘢俾你啊，某啲機同佢訂嘢， 跟住老師又送教案、送教材、送教學指南，呢啲咁嘅嘢啊嘛。所以我就係話咧，呢個係共業嚟嘅。當三聯商務中華雖然佢係親共，但係仍然由陳萬紅呢啲香港人打理嗰陣時咧，係冇咁核突嘅。當佢變成黨企之後咧，嗰啲大陸佬根本睬你都傻，根本就唔將你香港。包括三聯裏面的香港員工 放在眼內， 放在眼內。你想想本書已經去到 last 最後尾 step 了，ban 你咪 ban 你咯， 唔理外界個感官， 佢都唔使同你香港人交代， 即係林鄭一樣啫嘛，我要擺上台， 林鄭一樣咩？ 你點都要過㗎啦。 所以嗰種 ruthless 係呢個習近平上台之後嗰種嘅野蠻粗暴，係呢幾年裏面出現嘅，其實係使乜解釋啫？ban 你咪 ban 你咯， 好醜陋。 好啦，跟住香港人就慢慢就係搜查官系列啦， 慣啦， 凌辱到習以為常啦，已經係 咁噶啦， 就自己拍麻藥添。 我自己食定先，唔好啦。 係啦， 凌辱得多，都 係 習。 好啦，只要我唔係買嗰啲書咪得咯，我係買個杯啫嘛，我買衫啫嘛。 咪咯，買對鞋嘛， 我咪順豐幫我送有咩問題啊？咁啊，咁你唔知道你嗰啲數據可能已經係採集咗去順豐嘅雲端嘅數據， 肯定 啦，數據裏邊啦。等於你用 WeChat 一樣啫嘛。喂，咁我冇辦法，我要同大陸做生意，大陸佬啊用 WeChat。 你可以叫大陸佬裝 WhatsApp 的。 應該裝不到WhatsApp 而家不得大陸。 是不是我就算以前那些大陸那些朋友說喂 WeChat 先得我都說不要找我。 Email 咯。 Email 咯 打字咯。 是啊用電郵 咯。他翻牆 Facebook 咯。 因為那個方便的後果是什麼呢就是你付出的代價越來越大。 是。 冇辦法我覺得呢。 你受人控制的直情是。你逐步逐步地piece by piece 地將自己的自由是放 棄。等於我們過往講地產霸權講咁多年。地產霸權是怎樣來的都是方便的嘛。你想想你住藍田你住太古城都好一點你住這個其他那些即是四大發展商那些商場。下面就是交通枢纽巴士站地铁站你将军澳好多啦 将军澳系啊 最多啦 蛋糕楼 系啊所谓无烟城市啊嘛 停车场商场跟住上面住宅 住宅好啦 再加埋附近有呢个公共交通交汇处或者系港铁站 好啦咁你就一条龙啦 系 咪真系落大雨都唔使湿身啦放工一落车就搭电梯上去上到去就算揸车你就泊低架车然后就落车就行上去超级市场嗰个都系个发展商嘅或者隔離買藥都是個發展商的然後跟住呢所有嘢做完曬之後就搭你搭你返屋企咁呢種咪香港人嘅方便嘅中產生活囉 咁原來唔知道你慢慢下生活呢你呢世人呢或者你成年裏面呢你來往生活嘅空間就是你工作嘅地方同埋你住嘅地方方圓可能100米到 其實將軍澳係最 好你一年都唔會去一次公園一年都唔會去一次圖書館一年都唔需要去一次海旁 將軍澳連街都冇得行 唔使行街 冇街道 冇 街 道 Footbridge 幾廿條 天橋連接天橋然後商場跟住你見到啲阿婆無無畏畏冇嘢做無所事事就坐喺商場嗰度係咪就係呢個就係所謂香港嘅新市鎮嘅生活或者是所謂 中產的感覺不用見到街 不用見到街不用見到直 淋雨 行街的樂趣冇曬所有商場千篇一律 冇濕街市的 其實那個 mixture 是一樣的因為它是一簽那個租約就是那些連鎖店就簽曬那麼多個商場所以你就算你想去租它不會租給你 我很多年試過想租來做議員辦事處 是不會租給你 不會租啦但就算租給你你都租不起因為是1000尺 哇 你用完你所有的議員辦事處的實報實銷的開支你都租不起 所以 that's why 大家除了在商場裡面生活之外是喪失了所有對生活的趣味和追求 和選擇權也沒 有沒有的佢幫你揀咗嗰啲。 咁你天上嚟㗎嘛譬如你話去了屈臣氏買嘢跟住百佳買超級市場唔使去街市跟住電信就用 PCCW, 再買屈臣氏囉。一條龍掠你囉。 你話將軍澳你知唔知將軍澳離開香港數一數二或者係頭嗰五位嘅其中一個最好嘅泳灘就係清水灣一灘二灘。搭的士一程的士去到。但係將軍澳嘅商場裏面而家有邊啲呢已經係有啲好似話日資嘅係。係俾啲小朋友遊樂場。 波波池 玩 係係玩泥沙。 玩泥沙。係 營造一個室內嘅沙灘。 係咩 點解唔會沙灘玩 父母要俾好貴嘅一個鐘頭嘅錢去俾佢小朋友入去個商場裏面嘅室內嘅遊戲室度玩泥沙。但係其實佢只要搭一程小巴搭一程的士搭一程巴士是很近的不用半個鐘就可以去到香港其中一些最好的海灘。 因為個方便呢 你看 其實就是將你的選擇局限得最少。 他以為啊對我的小朋友好因為呢那間公司是啦 消毒過的沙。 什麼整個呢沙很乾淨的消毒過喂大佬大自然不是這樣的嘛。 所以你香港人沒有創意年輕人的創意沒有出路創業沒有出路就是這樣。很簡單因為譬如我炒咖啡豆好叻。你有冇機會創業先得㗎？係咪你去嗰啲人流最多嗰啲商場根本係唔會租俾你。你冇唔係連鎖店就算係領展商場都唔會租俾你。然後跟住你發覺你去到書店入到去嗰啲嘅喺商場裏面嗰啲書店其實你根本唔知道佢已經幫你揀咗有啲書係你見唔到。 永世 永遠都見唔到。 有某一啲資訊你都係接觸唔到。是恐怖 的你慢慢由你在香港生活和在強國生活有什麼分別如果大家對這件事是視若無睹對這件事覺得是我們在危言聳聽大家又吃花生的話對順豐速遞對聯合出版集團的行為大家視若無睹的那你不如搬回大陸香港我敢擔保五年之內必定是跟深圳看齊 咁到時就真係大灣區人啦。 頭先你咁講，我搭巴士出嗰陣時咧，就即係好可悲聽，啲後生仔廿幾歲啦，佢討論緊咩咧？用中國移動嗰啲咁嘅 4G 4.5G 啦，好抵喎，86蚊啫，用翻埋廿激數據。 而家靚仔啊！第二個活動係咩？星期六日翻深圳消費啊嘛。 個女仔話： 飲喜茶。 唔係咯，我翻大陸剪頭髮，我話啲人嚇你玩咁大啊，剪頭髮 排隊飲喜茶排3-4個鐘啊，大佬。 唔係咯，但係啲人話：邊個上深圳飲仲快啦？咁樣一個鐘來回， 唔抵死係 嘛？仲威水係嘛？ 唔係佢哋真係已經習慣咗上深圳消費㗎啦，係咪？甚至覺得深圳好多嘢進步過香港添啊！而家講緊唔係嗰啲黃之峰嗰個， 唔 係嗰種人啊，一般嘅 後生仔， 一般嘅後生仔啊，上去打邊爐啊，上去食嘢啊，上去行商場啊，咪就係咁咯。 佢哋嗰潮啊，因為覺得平啊，因為點？ 兩三樣都係又潮又型又平，係咪？同埋佢嗰啲位咪打卡影相，譬如後面就成執，即係成埲牆成千隻冇人嘅影相，咪靚咯。香港冇啲地方啊嘛，夠休閒啊嘛，感覺。 嗱，深圳始終嗰啲商場咧，而家做得幾好嘅，大，同埋就算係深圳嘅博物館做得幾好。 嗯， 呢方面係香港係倒退。 係。 第二咩咧？你香港你仲覺得喺大陸冇分別啊？ 你去旺角， 因為你去旺角，你見到你日日搭地鐵，你就算 even 你去鴨寮街都好，都係大陸人多過香港人嘅噃。 嗯， 係嘛？已經係巴士已經係啦。 係啊， 地鐵就。一定是啦，而家巴士都是啊， 屯門都是，我自己都是。 是啊，咁然後跟住土瓜灣嗰啲食肆， 唔使講啦， 冇地方食嘢，係冇地方食嘢。港珠澳大橋通車之後，真正唔係香港人北上，其實係大陸人南下。 真相已經揭中啦， 一小時生活圈係佢哋， 係 唔係你？ 唔係我哋。是他們的一小時生活圈。 大陸的土瓜灣其中有個商場，那個酒樓的入口就是民居的入口來 的。是啊，塞住 了。是不是 長龍灣那裡？ 是啊。 回不到家，回到家已有成百人在自己 的屋 苑的入口那裡，大佬。 所以我就說外面我們海濱公園那個廣場那個跑步徑是最好的。由觀塘碼頭可以跑到九龍灣。是不是現在又準備動工整個音樂噴水池。 過了啦已經。 好啦，跟住就將會是自由行的旅遊巴拍晒在外面，塞晒成條海濱道。 做景點， 然後根本上我們稍為可以交了這麼多年稅，可以享受一些的公共空間，沒有 Q 埋。那我想問一下，在香港生活有什麼意義？跟住佢叫你嘛，你唔頂唔順你咪走囉。 總堂居佢呢度其實行幾個街口，我有朋友喺嗰度工作，佢影咗相出嚟喺樓上佢個 office 度影落嚟。有啲鋪頭專係開俾大陸人㗎， 有 啲自由行 海濱廣場 開咗㗎啦。 一去到就四五架旅遊巴喺下面，嘩人山人海。 嗱而家偉業街， 你就咁睇，你 海濱廣場係 總堂嚟㗎，係。 所以我話， 翻還㗎啦，已經係。 大家唔出聲，唔出聲個後果，你就算你話我唔理政治都好，如果你頂得順。你每日出街都等於你是在東門市場，咁我就你頂得順，我真係恭喜你。 嗱喺上水最早出現呢一種即係自由行旅客，令到個社區淪陷，令到香港人嘅生活空間咧係即係越嚟越少，所以即係冚咩？昨天上水就今天土瓜灣，明日就香港，全香港18個區，即係差唔多可以保證係。 我話俾你聽啊，呢樣嘢早晚會喺台灣發生。台灣好多人就話冇啊，因為蔡英文上場，大陸就唔俾自由行過去。實際上佢增長得最快係咩咧？韓國同埋東南亞嘅遊客，總遊客人數係冇少到嘅，其實喺台灣，甚至係多咗添。比起蔡英文上場之前， 即係有排擠效應㗎嘛，啲大陸遊客係。 係啦，當大陸遊客唔去嗰陣時咧， 去咗其他國家， 反而調翻轉，而家多韓國人去台灣、日本、韓國、香港都係主要增長嘅市場。你韓國如咁樣搞？是不是你有沒有看整個白冰冰出來 見到 喂大佬最好笑什麼 唱曬歌 找阿瓊瑤做顧問啊大佬 還珠 搞什麼愛情主題公園 愛橋是不是那裡啊高雄愛河 愛情主題 愛河是那 裡 阿瓊整個心形 是不是搬照片出來那裡要林心如 瓊瑤那條橋就在愛河上面起很多橋 愛橋再起橋這樣搭上去 愛河橋嘛 咁然後跟住說拍到戲 什麼愛河橋之戀 叫做什麼天作之河 天作之河 咁就可以 sell 到呢個啊韓國瑜講咩愛情產業，我真係唔知咩嚟。愛情產業除咗係呢個馬攬之外，我真 係 唔知。 係咪咧？就係用大陸嘅美學啊！你啱啱講完共產美學嗰啲，吸引翻啲大陸遊客去啊？係咪咁啊？ 大陸遊客點會睇白冰冰？ 唔係都唔知咩。 除咗藍營裏面嗰啲 O.C. food 廢佬之外，大家點會睇白冰冰？大家點會睇瓊瑤啊？係咪先？ 過曬氣啦！ 好啦，大陸一定派遊客俾你。所以話台灣嘅朋友真係醒定啊！ 住高雄都死火啊，大鑊！ 真係啊，韓國瑜呢種 mentality 係香港以往過去嗰10年， 搬過去 的共業，造成香港今日的這些商界和政府的共業。 高雄人就知錯了，當高雄 現在他們重複香港犯的錯誤， 當高雄的樓價逐步逐步攀升的話， 他一定給你的共產黨，我等於順豐一樣，等你吸毒咋嘛，華為一樣咋嘛。 一索白粉上個人。 我都好多朋友用 P20 㗎。嘩影相靚 喎。影相好喎 ,iPhone 㗎嘛。嘩影嘩第一影有景深喎。 咪囉。 即係佢哋知道有景深就好嘢咁㗎嘛已經係。 有淺景深就好嘢喎。係 啊。 大光圈淺景深。 大光圈淺景深。係咪三鏡頭咁樣。好啦到你用咗之後佢一定係抵㗎。係咪 做唔到。 你今日有冇睇消委會講嗰個小米嗰個手錶 啊怎樣 原來個偏差有七成以上踩單車嗰陣。 電子嘢我都咁多偏差電子嘢都。 係離曬譜㗎係。 一般話一成嘅偏差佢竟然可以去到七成。 咪跑多咗步囉覺得自己受受咗啦。 度度個心電圖。 度個心電圖。 即係話你心臟病就嚟死係。 係我咪死又。 到你食到咁上下我哋講順豐講三聯亦都係講高雄就係咩原因。 嗯。 到你食到咁上下佢實大量俾遊客你點解佢要製造嗰個財富效應俾其他市長睇。 嗯 你睇下 只要承認九二共識係等於一國兩制唔係就係九二共識啊係九二共識等於一國兩制呢個係搬龍門嘅所以一中國表嘛本來係一國可以係中華民國嘛實際都搵人笨你真係同外面講一中係中華民國鬼彩 你玩得咁細 你同美國佬講你同日本仔講人哋唔會彩你人哋根本承認一中就係中華人民共 和國但起碼各自同到自己地方嘅人民 有交代下嘛 而家仲衰嘛而家要食曬你嘛 呢個一中國表就係叫做咩呢就等你唔好咁難睇 等你自己可以自嗨下 係被統一㗎啦不過唔好咁難睇 見人講人話見鬼 係啦有個說法就係話我一中就唔係啊我哋中華民國會統一大陸㗎台灣人都笑你白痴啦真係 即係嗰個統一嘅時間邊係無限期然後 而家連呢樣嘢都唔俾你啊 自嗨都冇得自嗨啊 而家自嗨都冇得自嗨一中就係中華人民共和國一國兩制就係九二共識啦咁你韓國瑜講唔講 冇得避㗎呢樣嘢 冇得避㗎啦你肯講 唔講唔放自由行過嚟 佢找單咩呢大量買你農產品一定買我覺得因為佢要製造一個 champion 出嚟㗎嘛就係韓國瑜成為呢個 champion 㗎嘛佢最想咩呢個模式會攞到下一屆嘅台灣總統 希望其他省市 複製韓國瑜 所以佢會將喺香港用嘅方法全面移植過去台灣包括種票包括買票包括用基層嘅宗教組織點樣滲透台灣嘅社會 恩福堂 係啦 台灣恩福堂 包括唔係嗰啲媽祖嘅組織 媽祖廟 媽祖 係呀拜天后嗰啲組織喺中南部好犀利㗎嘛然後邊啲唔聽話嘅唔俾佢入境香港唔俾入大陸甚至咩寄出去嘅書都唔得咁你慢慢慢慢咪就係呢種模式囉咁你對台灣佢哋反而嗰個 alert 喎我相信順豐呢單嘢喺台灣係會有大反彈嘅第一佢有兩黨制佢有六營喺度係咪先第二佢 有自己本身嘅監察與制衡 如果佢六委會唔出聲六委會出咗聲啦而家會調查嘛六委會唔喐嘅話佢哋都咩喎係咪喂大佬你容許一個咁樣嘅物流公司喺台灣最重要嘅呢啲嘅物件嘅運送嗰陣時係慢慢去壟斷嘅市場你諗下會有咩後果你選舉嗰陣時會有咩後果 一定拎出嚟講囉 又或者佢哋會唔會變成係慢慢變成香港嘅模式呢假民企央企後面去支持某一啲政黨做蛇齋餅種 實有啦唔會冇人冇先期。 你問會唔會有新家園協會會唔會台灣 台灣版啊 遍地開花一定會係咪 新台灣家園。 所以根本個問題就唔係淨係一國兩制嘅問題而係台灣人未認真走去了解香港一國兩制嘅輪廓。佢就食花生啦小 Q 我哋啦。係咪你共產黨都唔可信㗎啦咁。但佢停留喺度唔得㗎我覺得。佢要認真去了解。其實那個黨的機器怎樣運作他會慢慢進入國民黨藍營裏面用韓國瑜的模式根本他連黨組織他都不需要素人嘛其實素人即是陳健康陳是最好控制的其實因為你有個黨藍營裏面有個黨組織的話他都不可以做得那麼離譜嘛但如果他沒有一個黨組織的話 怎麼都可以沒有黨紀一個人 佢嘅財政個金主 都唔使曝光， 中介邊啲中介人幫共產黨 channel 啲錢過去，政策上嘅優惠全部都做得到。咁所以我覺得係另外一個問題嚟嘅。不過休息一陣先，翻嚟我哋講一講跟住個新聞嘅，其實就係阿曾蔭權出獄， 係今日。 喂，好，我哋呢係準備咗啲驚奇俾啲網友嘅，就係、是、一年一度嘅最晚感謝祭，咁樣呢係一年最瘋狂嘅減價㗎啦。第一，開心果，呢啲咁靚嘅美國開心果我哋揀過嘅精品嚟嘅，一啲要大家估下賣幾錢？45蚊，你點可以唔買呢？呢一套咁靚嘅大紙系列至尊鮑魚蝦子麵禮盒裝，兩罐鮑魚同埋蝦子麵送俾人，係咪好好睇呢？大家估下幾錢？即係188蚊嘅。好啦，紅燒原體啦，咁今次呢係特價88蚊，一隻整隻完整嘅原體，鮑汁匯海心花膠228蚊啫。五蛇羹呢大家買過好多㗎喇，今次再減價落去158蚊。仲有我哋啲臘腸呢、準醬呢，大家都知道好食㗎喇，呢個我哋呢啲呢香港製造，不含添加劑，買二送一。好啦，咁過年一定要有花菇啦，我哋買68蚊嘅啫。唔止咁喎，只要你買滿400蚊呢，仲會送個袋俾你。送個袋俾你做咩？唔係任你揀糖，入滿佢，入得幾多就幾多，塞爆佢就係免費攞走嘅，係唔收錢嘅。